廖佳在向女友丁文琪求婚的时候写了一篇非常长的网络长文，这种既大众化而且有独特的方式完成了这一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然呢，丁文琪随后回了一句简单的好，虽然简单但是显得特别的郑重。那个时候我就思考着，我既不是林宥嘉的忠实粉丝，然后又不熟悉他所有的歌曲，但是为什么在那一刻我却发自内心的衷心的为他感到开心呢？而丁文琪的那句好也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温柔的光亮。直到现在我开始明白，也许就是因为他等来了一个能够温柔岁月的人。我第一次听到林宥嘉的歌是刚刚那首歌曲，叫做《神秘嘉宾》。当年的他呢还非常的青涩，在内地也不是很火。隔年的《说谎》《残酷月光》令他的名字传遍了大街小巷。再后来他推出了几张专辑，《想自由》《傻子》以及《浪费》。归根到底，年龄的层次决定了心智的成熟吧。刚的这首歌曲里面有这样的一句歌词，叫做鸣谢生命有你参与，笑纳我的邀请。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十分慌张，想你是最无法入眠的空气。如果是梦境，也许是幻影，我想沉醉在这里。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就能够找到我了。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网易云音乐上面有一位听众在这首歌下面写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大学的时候舍友跟我去散步，从学校一直往外走，舟山岛上的隧道特别的多，然后我就忽悠着他在隧道里面向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当然没成功了。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小卖部，买了四听啤酒，边走边喝，边唱着这首歌曲。现在那哥们儿已经结婚了，也早就忘记了那个初恋，但是我会记得那天晚上的风、星星和人家的灯光，还有我和哥们儿一起唱的这首歌，张震岳在凌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好像也可以来形容这些非常浪漫、安静又残忍的岁月，来自蔡健雅，谁。 有太多的借口，终究没有结果。 敲上假面形状，闪耀过他间繁华，跻身最热门排行，仿佛世界都变精壮。当时间梦上挣扎，喧哗为情也淡忘，现实供应的眼光，谁又能消费一世心伤？关了灯的房间里头，另一个我在对我说，这个城市的灯火不属于我，趁着摩天轮划过星空，城市又降落，是什么成全了我又离开我？原来潮流是一场幻境，最美的不过一记陷阱，是不是要拥有几首失去的勇气才值得幸运？也许流星是一种光景，还在退却时已有危机，只想写下一生烛光抱起的我，可以曾逃过你欢喜。当时间梦上沉沙，喧哗为情也淡忘，现实供应的眼光，谁又能消费一世心伤？关了灯的房间里头，另一个我在对我说，这个城市的灯火不属于我，趁着摩天轮划过星空，城市又降落，是什么成全了我又离开我？原来潮流是一场幻境，最美的不过一记陷阱，是不是要拥有接受失去的勇气才值得幸运？也许流星是一种光景，还在退却时已有危机，只想写下一身烛光抱起的我，可以曾逃过你欢喜。原来潮流是一场幻境，最美的不过一起陷阱，难道真要看得清世间所有东西才懂得珍惜？也许流星是一种光景，才会对去世已有危机，只想写下一生烛光抱起的我，游戏还能讨你欢喜。 如果现在的你遇见十七岁那时候的自己，你会说些什么呢？我想我应该不会批评，然后我也不会教育他，也不会安慰他，但是我会跟他说，我会在未来等你，在每一个路口拥抱你。我会想起那个时候自己以为跨不过去的坎，也都将在未来变成过去。我知道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就像我们当初遇见那样。有的时候觉得青春里面最好的一个词就是加油，因为你必须要经历这些事情，你才能明白原来生活其实给予你的，在困难过后会有一个更灿烂的前程。其实再用现在的眼光看过去的日子，还是觉得尤为美好。年轻时候的情感在心里面激动却又紧张，就好像接下来这首歌要表达的这种感觉一样。来自黄龄，骑士。 广场的大钟当当敲了四下，我跟着鸽子在小路上溜达，地铁的出口有个人弹吉他，他唱着唱着眼泪又洒下。弄堂的门口大叔卖爆米花，有对小朋友咿咿呀呀回家，男生的女生手捧着一束花，他等呀等呀冰淇淋融化。眼看下小骑士他快要饿昏头，可公主大人心痛，想起有的时候你 笑，在我家乡自考，带的像个木桶。爱的灯呢，眼看小小其实他快要我昏头，可公主大人他还慢慢有洗头，想起有的时候你也等我很久，在我家乡自考，带得像个木头，也许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最最甜蜜时候左手拉你右手，带你回家吃饭，外婆到先分走。 每个骑士都要学会等候，好好吃点苦头才能尝到甜头。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来跟我互动了。同样也非常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江雨晨，我太乖。 手机挂满了色彩，对话却是一片灰白，献上你诚实期待，等的人却总是离开，答应他我会乖，奖品却是在发呆，你们说的我不信，我心里都明白，关上门倒数等待，世界只为他而打开，过程或许有伤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在你的记忆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段什么样的记忆呢？是一个你爱了很久都没有爱到的人，最后你只能忍痛地说，好吧，不在一起也没关系。 还是外婆坐在床上面对窗外，然后下午的阳光照在她的身上，一切显得安静平静极了。又或者是小的时候，爸妈带你去公园玩，你从滑梯上滑下来，周围的树木长得非常的茂盛，你觉得世界真的好大。我可能已经忘记了原来的这些事情了吧。我记得最深刻的事情是今年过年发生的。我妈妈因为经常做家务，然后手指粗糙到手机的指纹识别已经失去效果了。那一瞬间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让我想起一首歌，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是这样写的：原来活着的样子是坦然地过一辈子，过程只是让你更懂事儿。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我们的故事。这里是对岁月充满敬畏也充满爱意的朝夕音乐。 在去年的歌手的第二期，林忆莲选了一首叫做《无赖》，林忆莲唱出了纠结与困顿的爱情长跑里面的人的心声，这是很多观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竞演环节结束之后，总导演洪涛问林忆莲说，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一首这么小众的歌曲呢？林忆莲的回答毫不令人意外，她说，因为作品无赖，这是收录在戴佩妮2013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对于有着你要的爱、怎样和街角的祝福这些代表作的戴佩妮来说，这首歌就是一颗沧海遗珠。年轻的时候无疾而终的暗恋，四年感情的分道扬镳，在街角目睹前任拥抱新欢，这些故事足以成为歌曲创作的素材，也在事实上成就了情歌年代的戴佩妮的一众代表作。从某种程度而言，从时间里扒故事的创作者是非常容易力竭的，只是如今这些已经不再让39岁的戴佩妮感到惶恐。在镜头面前，她瘦瘦小小的一只，弯曲的长发盖满了一侧肩头，然后露出另一边消瘦的侧脸。时光看起来好像也没那么残忍，那么多好听的音乐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一个把时光看得非常透彻的大叔了，他叫做李宗盛，他写给了自己一首歌。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该舍的舍不得，只顾着跟往事瞎扯。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是不能原谅却无法阻挡，恨意在夜里翻墙，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谁在你心里放冷枪？旧爱的誓言响起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爱一个耳光，然后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女人香。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想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我问你见过思念放过谁呢？不管你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没见过分酒的喝。原谅却无法走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多少言语在这首歌后面说出来都显得特别的苍白。有听众说，以前呢只觉得李宗盛的歌好听，现在才发现那时从自己认为朗朗上口的理解当中缺乏了一种懂得，现在有了一些懂，才会觉得生活的花俏和犀利远远不如所谓一切磕磕碰碰的经历来得醇厚和意义深远。记得以前有次看人重重地摔下来，很久都没有出声，当事人说疼得我发不出声音。原来真正的疼痛有的时候是无法言语的，这种感觉你能懂吗？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接下来这首歌叫做《黑色静态》，来自于杨瑞代、梁心怡。 我可以忘记你的身影。 郭靖，25岁之前我们可以尽情的恋爱，跌倒尝试，挥霍任性，各种的朋友越多越好。25岁到30岁呢，要慢慢的学会孤独，人不会在狂欢里面变得更加的强大，太多的拥抱只会让我们更加的依赖温暖。所以好像成长你也不必去遗憾了，等你成为了更好的人，并且拥有了更为健壮的内心，30岁以后，更好的朋友会主动地找到你，和你并肩前行，从此让你不再孤单。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郭靖，叫做《总算我们也爱过》。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那些代表着有情有义的动人情话和“我爱你”这三个字动心动容，可越成熟，越会从这种小细节当中去获得温暖和冰冷，因为我们懂得了爱情和懂得生活当中到底我们需要什么。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叫做因为。 总在我家乡口和你分手，觉得我们就要发生些什么，总在回家时候不知所措，想再打电话给你，可是再见刚刚才说过，有一种想要拥抱你的冲动，藏在怀中，直到我每天的尽头。 折磨，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因为爱一个人而宽容，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 想一个人而寂寞，因为爱一个人而温柔，因为有一个梦而执着，因为等一个人而折磨，因为想一个人而解脱，因为爱一个人而宽容，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以上就是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要和你一起来听到的节目是十点答录机，你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直播间当中的十点答录机了，非常的温暖。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祝你晚安，好梦。 懵懂编织的家在摩擦里坍塌，剩一道隔开了明天的墙，曾经傻傻的曙光，寒夜屋顶上分享过肩膀，怎么比烟睡了一下，时间就把梦成一片晚上，那后来你好吗？门外的自由你没有抵达，好好哭一场，这么多年了没借口再挣扎。后来你好吗？当时犯的错，当时 已吹熄的烛光，蛋糕的香还留在我脸颊，以为我凝山下漫步多少水花，一转身已经淋湿头发，曾经 答，好好哭一场。这么多年了，